金正恩强调，制定核武器政策的最大意义是划清一条不可挽回的界线，北韩的核武不可以讨价还价。南韩新增69,410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累计超过23,930,000宗个案。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3,236宗，以星期五计算，即系7月22日以嚟最少。新增死亡病例68宗，较前一日增加4宗，累计死亡个案27,381宗。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今早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热带风暴梅花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时，梅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和之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天晴酷热和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07点，升349点，总成交金额23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6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4.8升3蚊，盈富基金19.85升3.7，恒生中国企业67.48升1.5，美团179蚊升7.8，阿里巴巴89蚊升1.8，南方恒生科技4.06系升8.8。Bilibili 152.4跌29.4，友邦保险73.2升1.5.53。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07，瑞士法郎8.122，澳元5.336，加元6.015，新西兰元4.781，欧元7.892。每百日元对港元5.4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5点，升80点。港金报16,040蚊，跌5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16.76美元，卖出1,717.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在九龙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九龙工业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大角咀的樱桃街去翻维港湾方向挤塞，车龙就在奥运港铁站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维园嘅中秋节庆活动，由而家至到9月13日嘅上昼10时，部分喺高士威道维多利亚公园对出嘅巴士站咧，会稍作调动啦，同埋暂停使用。咁另外啦，兴发街嘅公众停车场里边嘅6个停车位啦，会喺今日嘅下午4时至到晚上嘅11时，都系暂停使用嘅。咁而喺新界区啦，由而家至到12日，每日嘅下午5时至到朝早5时，屯門嘅黃金泳灘徑同埋部分嘅青欣街都需要封閉嘅。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柴灣永泰道翠灣村橋面小西灣、清水灣道鄭直之大清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

簡單直接有力。 你冇諗嘢，冇諗嘢啦。 佢話你諗嘢，佢話你冇諗， 你即刻收翻呢一句。唔係你收唔收先？唔緊要， 申訴專員啊嘛，申訴專員喺門口嚟啊，而家等緊你啊。 我冇嬲啊，我點解要收翻啊？ 唔係你話我冇做功課啊嘛？ 係啊， 我 佢冇話你冇做功課，你上翻重温。佢話你冇諗到嘢啫。 O K， you are not thinking of anything 啫，唔係話你冇做功課。即係其實你做唔做功課都冇乜分別嘅，係啦。 嗱，我首先話俾大家聽，如果今晚係盈月啦，你想唔想知道個月出時間係幾多點？ 而家對住個手機，梗係講咗啦。 下午6:03， 喺邊啊？東南西北邊個方位啊？ 西邊咯。月亮升嘅係東邊， 係東邊升嘅咩？ 係啊。 唔係喺西邊升嘅咩？ 東定西啊？ 咁咪同個太陽撞咯。因为佢喺西边落， 我哋出舞台嘅智慧嚟噶嘛，你喺呢度出就我喺度落， 系啊，你 查清楚先 喎。 太阳东升，西月亮咪东升啊，系啊， 肯定啊。 今日我哋攞嚟问下问下校长好唔好？ 好有 问下校长，我哋今日有校长到位喎 吓，系啊，今日嗱，今日我哋 好犀利啊，今日 今日所以 乖 啲啊， 真 系剪好晒啲指甲， 我都系，我脚甲都剪埋， 我脚甲都剪埋， 系啊，我今日啲妆都浓啲， 加拿大都清洁埋， 哎呀， 有少。意味啊！ 请你介绍一下。 介绍乜嘢？ 今日我哋嘅校长咯， 讲咗校长咯，唔都介绍咩？系咯，啱先讲完校长，介绍乜嘢？ 嗱，又冇做定啦，而家又喺度嗰沓废纸度抄啲嘢出嚟。好，我嚟啊！冇错，呢一位咧就系呢个前伍德基先生，前中学嘅荣休校长，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嘅主席，同埋学友社嘅社长，喺教学嘅时间咧，会喺你又知唔知嗰度会出现， 冇错， 真身出现我哋， 冇错，佢仲会参与埋我哋11点，我哋三个互相问问答， 冇错， 哇， 我今日专登有一条问题问下校长嘅， 真系啊， 系啊，点解唔得？ 唔系啊，你一定都有条问题问佢噶， 我知啊， 要考佢同埋考佢噶嘛， 但系同教育有。有关噶嘛？ 系啊， 睇下佢。不过校长，校长都识嘅。其实咧，同校长咧，我有渊源噶。因为我阿爷系香港就喺渔民学校嘅校长嚟。 真系啊！ 其实唔系渔民学校，系香港。即系我细个都同一个校长，荣休校长。 哇，好犀利啊！你 一段好长嘅时间， 校长 系校长嚟嘅。但系渔民，我讲笑啫。香港仔唔知咩官立小学定我，而家我唔记得啦。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咧，佢退休咧，人哋送咗张大嘅个人照片啦，佢嘅照片啦，上面就写住咩香港仔唔知乜学校梁校长。死我，连我爷嘅名都唔记得。 所以你信唔信佢讲啊？ 诶 诶，真系可圈可。 我阵间即刻 Google 一下，睇下有冇。香港仔有个 有 噶 梁校长， 系啊，有个梁校长。 啊，梁瑞生我而家记得啦， 吓 梁瑞生我爷个 梁瑞生，瑞瑞士个瑞， 系啦，冇错， 生 命 啊， 生 梁校长，好嘢，好嘢啊！ 喂，咁啊，另外咧，阿 Yo， 你知唔知琴日有个 fans 啊，喺街见到个明星，系咁叫啊，个明星唔睬佢啊， 哦，系咩？ 嗰个明星黄嘟或者嘟布系啦，嗰度咁啊，喂，嗰个明星咁沙尘嘅，叫佢唔睬人咧，马小强，马小强。咁佢唔睬人喎。 幾時嘅事啊？ 沙塵嘅。 幾時嘅事啊？ 佢話尋晚啊，尋晚6點啊，接咗去九龍灣啊嘛。 咁你基本上 你去睇表演啊嘛。 你聽唔聽到人叫你 真係尋日聽唔到有人嗌我，完全聽唔到。 喂，尋日睇個表演分享下。 哇，犀利啦！尋日呢一個 show 咧係我哋回歸 show 嚟嘅，就係我哋香港電台搞嘅，叫《出發2022》唱響時代金曲啊！最重要咧就係有我哋25位新時代奮鬥者。嘅學員啊，哇，好精彩！尋日最特別， 對於佢哋嚟講，個係一個結業嘅表演，係 啊，我覺得係啊，哇，我覺得真係嗱，佢哋咧會做翻嗰個 四個故仔， 四個故事 嘅，將佢串連埋一齊，成為一個舞台劇。 嗱，好坦白，我同阿瑞瑞阿大佬都有同佢錄嘅喎， 有 錄音嘅時候咧，我真係覺得咦， 好似爭啲， 好有進步空間喎， 係啊，冇錯， 覺得係咪啊，大佬？ 其實我唔係同佢錄，我係教佢哋。 哦，你覺得 我教廣播劇係啦，係 點啊？你覺得？ 我覺得有幾個好突出嘅，係啦。不過我唔想而家講邊個， 係 啦。總之有好幾個都整體嚟講都好啦，但係 整體好啊， 整體都好啦。咁但係有幾個咧，我覺得好有一種嘅特色啊，即係你會覺得。其实点讲咧，唔系一定声靓就系做得好嘅，但系你会有个人嘅风格啦。人哋听完觉得，咦，佢系同人有啲唔同，认得你把声，同埋你觉得你嘅演出咧，或者你嘅声演咧，系同有啲唔同，咁就会有一种成功嘅感觉， 辨识度高，有啲就系啲声比较辨识度高， 有冇啲好似我嘅影子咁嘅？ 周界都有，成个旺，成个旺角， 你俾佢冇冇一定， 成个旺角望望埋成个旺角深水埗好多你啲咁样， 你去点解你好似知道个问题咁啊？ 因为 我未讲你就冇。 其实咧，一路佢哋喺度做紧呢一个嘅即系新时代奋斗者嘅时候咧，我有一集咧都系同阿 Alex 一齐去嘅，就同佢哋去做一啲咧就系阿徐炳郎先生系啦，同佢哋有一啲嘅即兴嘅表演。咁其实你系会真系好明显见到有几个系特别会跑出嚟嘅。咁、但系你又会觉得嘅就系、是。其他各有各嘅唔同自己嘅性格，有啲好可能嘅就係一企出嚟你就會見到，但係有啲嘅就你知道佢有啲潛藏嘅嘢，但係佢未知道喺咩時候發揮出嚟、我覺得係每一個人其實都一定係有佢自己嘅一啲好嘅地方嘅。 喂，其實大家唔好心急，有時咧未必係即刻讀完呢一個畢業咧就可以有一啲好爆炸性嘅表現，因為 radio 係一個好長線嘅著項嚟嘅，有陣時你可能要幾年或者係更長嘅時間，然後慢慢你揾到個方向咧、你就能夠有一種好突破嘅表現。 咁啊，六廣播劇我哋又試過啦。六廣播劇嘅時候，我就發覺啊，就係團隊幫到佢哋有好多，即係例如阿信哥啊、Tennis 啊，佢哋 阿狼哥， 狼哥又喺度啦。咁你會見到其實成件事係非常非常之認真，係希望呢一班細路仔到最後尾就係能夠發揮到佢哋自己嘅所長嘅。我就略嫌係會覺得嘅就係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咧，講嘢係比較多懶音，同埋會比較多一啲嚇，即係可能係講嘢。唔系话好清晰，但系我觉得咧，经过咗时日，假如时日嘅话咧，相信呢啲嘢系改到嘅，佢系可以改到嘅。听闻好似话系琴日嘅呢一个表现嘅话咧，又对你另眼相看。 系啊，话我睇完之后，因为佢哋将嗰个话剧咧做咗出嚟，就截录啊，再删剪过，咁一抽对白咧有啲好长啊，我觉得佢哋真系 演绎得好好， 演绎得好好， 舞台剧好劲， 好难演，同埋一句接一句， 系啊，你唔记得就死噶啦。 但我觉得佢哋真系拿捏得几好、男男女女我都觉得系真系拍晒手掌嘅吓。嗱、大家想留意咧，就可以留意收音机啊，同埋电视部嘅重温。咁、呢个咧就留待官方正式宣布。值得俾啲掌声佢哋嘅， 冇错冇错吓， 大家都继续加油， 新时代奋斗者继续奋斗，继续努力吓。十点二十分，不过人生都好多咧，悲喜来咩交集啊咁啊，今日个大新闻啦，国际新闻啦，英女王逝世啦，咁相信大家都有睇到噶啦吓，咁就冇咩特别要加落去啦。总之就系个新闻嚟 嘅，最特别嘅就系我有好多佢啲邮票啦。 听讲你好似收集咗有一啲嘢咧，即系个就系嗰阵时候系咪啊？ 系啊， 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系啊，我就有 好妒忌你 两只杯， 两只唔系一套咩？我一套嘅， 系啊，两只 嗰啲咖啡杯嚟嘅，就印 有碟咁样 嘅，系啊，白色嘅，然后绿色边嘅，跟住个 logo 又系绿色嘅，即系一啲以前嘅旧事物啦，系啦，咁我觉得系好靓，好珍藏，咁我觉得哇，好聚首，同埋呢一套咧，我到而家都唔舍得用， 因为印咗嗰个系咪相个标志， 香港系旧日嘅徽号咯， 其实好多呢啲有纪念性嘅嘢咧，唔知你会唔会有时咧都有个兴趣去买咧？虽然啊，有啲咧嗰个价值。即係叫利用價值咧，實用價值唔係好高嘅。我記得嗰陣時咧，有一間我經常去嘅中環嘅酒吧喎，咁啊結業啦，咁樣又唔知道做咗好多年，都幾十年嘅啦。咁佢就拍賣翻嗰啲舊嘅凳啊、台都凳凳啊，或者嗰啲酒杯啊，通常都會咁嘅。即係有啲佢唔營運啦，佢就會攞翻。如果係老歷歷史比較舊嗰啲啦，就會拍賣翻。咁我見好多人都走去買翻一啲以前可能自己都有飲過嘅杯咁嘅樣。 因為我始終覺得呢一樣嘢嘅咧係永恒不死嘅，讲紧嘅就系怀旧， 系啊， 系咪啊？因为你人系会大嘅吓，同埋你系会老嘅。 十年前嘅嘢又已经旧啦， 同埋嗰啲嘢系会冇咗嘅， 冇就 冇 噶啦， 就冇咗噶啦。 即系好多旧日嘅铺头啊，佢一结业就冇。 系啊， 我仲略嫌就系香港，对唔住啊吓，就会比较就少啲咯。譬如好可能你讲紧喺其他嘅地方嘅话，可能系个地嘅，因为即系土地嘅问题，会比较多地方你可以揾到一啲二手嘅嘢嘅，一啲好老旧嘅二手嘅嘢，有时你觉得系真系好有情怀嘅。我有时我就会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去旅行啦，以前仲可以去嘅时候嘅话咧，会专登去一啲咪 flea market 啊，二手市场啊，你会揾翻呢啲嘢咯。咁但系香港嗰就系好少啊，嗬，唔会话即系做到成行成市啊，有啲即系二手嘅卖牛仔裤啊，嗰啲都真系比较 少。以前荷里活道系咪有啊？ 有 一 间 有啲嘅 卖牛仔裤、卖恤衫噶嘛？ 或者一啲舊嘢都有， 即係美國牛仔褲嗰間嘢啊，係啊，有啲牌子真係當年真係好興好威水，係 冇錯。 我曾經買過一條嚟做學校褲啊， 得嘅咩？ 特標字頭嘛，灰色咪得咯。 哦， 係啊， 得嘅咩？你做牛仔褲 ，OK。 佢嗰啲牛仔布咁款，然後個後袋啊，有曬嗰個細袋仔。 一個曳學生嚟， 我絕對係。 不過你講學校咧，我同你同一間啦，但係你係九龍分校，我香港。我哋嗰間咧，曾經啲課室全部紅磚。如果你知道红砖砌成，佢有一段时间，因为要改咧，将啲红砖拆咗出嚟，都系卖嘅， 都系卖， 系啊，即系嗰啲，即系俾大家保留一个 回忆、 纪念啊，回忆咁咯。 我哋得闲分享下啲香港旧事物都好， 都好， 可以，系啊，我谂大家都会喜欢嘅， 有兴趣啊，系啊， 大家分享下那些年嘅日子。 系啊，我哋所有其实身上啊，衣食住行啊，都有好多逝去嘅足迹。 你身上有咩逝去嘅足迹啊？上系你嘅身 嗱，净系剪头发先啦。细个剪头发，我就钻石山嗰啲铺头剪嘅，即系成日你揭开嗰啲公仔书咧，全部啲头发碎 喺中间啊嘛。 我坐嗰张凳咧，再剪张凳仔俾我坐，你有冇试过？ 梗系有试过啦， 系啊！ 我嗰时候系板添咋？ 你喺咩地方剪？ 晾住个扶手嗰度啊！ 就你一定喺嗰啲横街窄巷，佢就一定会有一间呢啲咁样嘅 帮细路仔剪头发， 帮细路仔剪头发。佢当然都有帮大人咧剃须啊，嗰啲咁样嘅。你见到佢前面一定系咁样噶，同埋嘅就系佢。佢會將佢嗰張椅咧，如果細路仔嚟嘅啫，因為佢照唔到鏡啊嘛，同埋佢亦都個高度嘅話咧，係佢係剪唔到你個頭噶嘛，佢係一定係會將嗰個俾大人坐嘅嗰張椅咧，就擺一張木板，就喺兩個 扶手 嘅嗰個位度啱啱好，細路仔就坐喺上面嘅。系啊，我最中意最中意嘅就剪完头发之后嘅话咧，佢会帮你一就整一啲手 啊，系啊，好香噶， 手粉系最喜欢嘅，嗰一下你就觉得成件事 完啦， 唔知点解咁多年仲记得嘅， 系啊， 我记得嗰阵时咧， 我就喺铜锣湾礼顿道啦，如果大家知礼顿道啦，嗰度有一间上海彩真发型屋啊， 哇，你真系高档次啊，啲有钱人咯， 唔系啊，最近屋企啊，附近冇得佢嗰间啫嘛。 我哋去嗰啲系 后巷嘛， 后巷 啊！你 嗰阵时我几乎系冇后巷咪得佢嘛，咁同埋阿爸阿妈剪开咧，就带埋我，即系剪完大人啦，轮到我啦，咁摆张阿 Joy 讲嗰啲。 喂，会唔会有啲咧就系咁嘅？诶，求其帮我剪两下，求其剪两下，意思就 系 话唔好收钱。 唔系剪，冇你会理咩？ 系攞嗰啲真系攞啲刨咁样刨 嘅。系啊，男仔会剪呢啲咯。 跟住有个夹夹夹啊嘛，两个手咁啊夹夹夹夹，好得意。 有时会黐到啲头发噶， 系 啊，会扯到啲头。你講格格格啊嘛，你講嘅格格格，有時佢唔係好暢順嘅。 好多共同回憶，等於過中秋都係，中秋好多舊嘅回憶，希望大家都過一個愉快嘅中秋節。 紙燈籠真係正。 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今日都有點唱嘅日子，亦都有風騷唱不完。今日你婆都有隻好感人嘅歌曲㗎，留意留意咯喎，《城裏的月光》。 每顆心上某一個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片段，城里的月光。 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迎接呢个中秋节，城里的月光，许美静。希望所有香港人都开心健康。星期日早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0度气温。今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中秋节及随后数天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嘅。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先喺10点半，新闻同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马拉松计划在11月20日举行，田径总会行政总监伍于豪表示，田径总会和当局磋商之后，决定将名额减至25000个，是考虑封路时间、减少每次起跑的人数等而得出。伍于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大会在今年2月开始和政府讨论，6月中已经向当局提出建议。政府在过去一个月的疫情提出，希望主办单位较去年大约37000名参赛者再减少。大会于是经调整之后，再向政府提出建议，预料工作人员和去年差不多，限制在4000人以内。赛事的路线方面，他说全马和半马在过往一样由尖沙咀出发，并以维园为终点。至于10公里赛事，将会计划返回东区走廊起步，并以维园为终点，又别于去年在西隧九龙入口起步。政府宣布将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下降至5岁，分两阶段实施。兒科醫生陳怡誠認為，措施可以減低兒童上學之後感染變種新冠病毒的機會，認為政府執行措施的時候應該進行更多解說，以緩解家長的疑慮。陳怡誠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在私家醫生診所只可以提供科興疫苗，有家長會帶同幾個月大的 BB 接種疫苗，亦都有家長對子女接種疫苗感到擔心。醫生需要解釋，包括會提到嬰兒亦都會接種其他的滅活疫苗，有家長持觀望態度。陳以成說，自第五波疫情以來，變種病毒已經令到有兒童死亡，重新疫苗有效預防併發症等。內地新增1292宗新冠本土病例，包括259宗本土確診和1033宗本土無症狀感染。新增本土確診個案以四川最多，有59宗，內蒙古42宗，廣東36宗。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以西藏最多，有347宗，黑龍江109宗，山東81宗，四川71宗，和廣東28宗。另外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個案。南韓新增69410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累計超過23,930000宗個案。單日新增病例較之前一日減少3236宗，以星期五計算，則是7月22日以來的最少。新增死亡病例68宗，較前一日增加4宗，累計死亡人數27381人。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同之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天晴酷热同干燥。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67点，升411点，总成交金额34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9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6蚊，升4.2；盈富基金19.92，升4.4；美团179.4，升7.9；恒生中国企业67.68，升1.7；阿里巴巴89.4，升2.2；南方恒生科技4.02，系升0.02。Bilibili 152蚊，跌29.8；友邦保险73.5，升1.85仙；中国平安46.75，升1.65；汇丰控股48.2，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61，瑞士法郎0.966，加元1.304，人民币6.944。英镑对美元1.157，欧元对美元1.007，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8219点，升154点。港金报1604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15美元，卖出1717.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泥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荃湾的西流角路由于有爆水管，西流角路和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美孚方向近住豪辉花园的慢线都是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渡船街、灯打士街、美孚、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终极谜底将要解开，熟悉嘅竟然变成陌生人。 佢正称一直暗中及实装文件，呢、这个系佢威胁庄耀柏保证洛神到手嘅筹码。 国剧夜场悬疑剧，王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你是说我阿爸是被人害死，不是因为意外？ 近年越来越多香港人喜欢行山，但森林浴你又知不知道是什么？ 森林浴呢，其实就是说你完全去享受浸淫在这个大自然的氛围里面，试下真的用一些很原始的感官和这个大自然相处。 艺文谷 星期六晚8:30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李秋婷请来龙虎山环境教育中心项目经理郑仲贤 Joanne 和大家深入了解这个洗涤心灵之旅。 老板，由2022年6月17日起，雇员因为遵从隔离令或检疫令等指定防疫规定而翻不到工，缺勤的日子会视为病假日，雇主需发放疾病津贴给合资格的雇员。 是啊， 如果雇主解雇因为遵守指定防疫规定而缺勤的雇员，会是不合理解雇。 想了解多啲，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今日咧睇咗一个咧都关于身体嘅，可以话健康啦嘅少少嘅资讯嘅，唔知道大家个睇法点样样咧？其实咧，你哋关唔关注咧，即系牙齿嘅健康噶？ 关注。 我觉得而家咧，作为一个香港人咧，几幸福嘅，因为咧好多嗱，我唔好话唔系人哋啦，我讲下我以前我爸爸啦，咁亦都因为可能佢烟酒啦吓，咁可能照顾牙齿又唔系好照顾得好透彻啦，咁样哇，好早已经好多要拔掉啊，即系嗰啲 系 啊 系啊，系啊，以前好兴噶， 系啊。 我知啊，通牙咁样系啊，搵啲水浸住佢噶嘛。 伤到都仲好啊，佢唔系添啊，佢后最后期佢已经去到成棚都系 甩晒。 哎呀，好惨啊，食唔到嘢哦。 系啊， 嗱、啊嗯， 如果大家知道啲旧香港人点处理咧，佢就系一棚都系嗰啲假牙咁托入去， 系啊， 啲阿公阿婆嗰啲咁样， 成棚噶嘛。 洗完食完饭咧，要搵只杯咁浸一浸 嘅。食、啊、饭之前嘅话，佢哋都 有。有冇见过？ 有，我嫲就系咁样咯。吓、 啊， 唔使唔使睇，我知道你有。 你想传咩出嚟？ 你全身都系假噶，你除出嚟啊！ 逐样咧，由上到下， 成个假人嚟嘅，你个假人， 你个假人， 除咗个头，佢要另一边 俾你好 唔好？咦，讲埋啲咁嘅嘢， 黐线 啊！但系我觉得而家咧，一般现代嘅人咧，照顾牙齿又多。多好多嘅， 系 即系你哋会唔会啊？ 会 定期洗牙咯，检、查牙齿咯，刷牙啦，早晚两次。 净系牙膏都 N 咁多种你拣， 咁你系贪心啫。 咁 唔 系有啲系俾敏感噶、 啊，敏感牙齿哦，系 系啊， 真系有用噶， 又美白， 系啊，真系有用噶。 我夜晚嗰轮就用敏感牙膏，真 系 好。 你知唔知有一样嘢可以做嘅？就系、是、咧，我嘅牙医佢介绍咗有一只嘅牙膏，跟住佢就系话，如果你有时你真系太过敏感嘅时候咧，唔系揾嚟擦，系揾嚟用少少嘅牙膏就擦去你敏感嘅地方，擦落啲牙度。佢话因为其实基本上佢嗰度有啲成分，就会令到你嘅就擦啲牙，即系你啲敏感嘅地方。咁譬如可能你就系有啲特别敏感噶嘛，你咪擦嗰啲牙咯。等佢一阵嘅话，咁跟住咧佢又会好啲嘅。 你会唔会敏感噶？ 我系敏感牙齿嚟 嘅，有几敏感。 我食冻嘢嘅时候咧，我 系 会咦好痛咁样，有闪电嘅感觉。 冻嘅汽水都会啊。 系啊，你咪闪电啦。 行 定系行雷，两样 我系 好辛苦噶。 我咧通常咧就如果有即系牙齿唔妥咧，我就有敏感。正常情况咧就好彩啲嘅，即系唔会有太过好似头先你讲嗰啲行雷闪电啊，即系嗰啲感觉嘅。咁不过呢篇文章就讲佢话啊，其实咧有啲嘅食物咧真系对牙齿嘅敏感度系会令到佢更加容易敏感嘅。 酸嘢唔食得， 冇错啦，酸嘢柠檬啊，或者啲冻。檸檬啦，即係總之酸嘢啦，酸性啦， 係啦， 酸性啦。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呢樣嘢都知嘅啦，不過都戒唔到嘅啦，汽水啊，酒啊，啤酒啊，等 戒啊，要戒啊， 戒啊 要啊， 我汽水唔要冰咯。 汽水我都唔係好飲啊，其實 我都係好熱。同埋食嗰啲好鹹嘅嘢，我就會飲啦。 有時候有啲嘢咧，你係覺得一定係有個汽水炸咁啊！你個人 打完邊爐， 打邊爐、一定係要飲汽水嘅，係咪？好正嗰種感覺。 咁啊，飲完之後我諗沖下嘅咯，朗下口咁咯。我而家慣咗會㗎。即系我会加多个晏昼嘅朗口嘅。 我有啲朋友很好好噶，同埋听讲好似咧，唔同嘅地方咧都系有啲唔同嘅习惯嘅。我见到佢就话韩国嗰啲女仔咧系食完每一次嘢，食完饭嘅话就去刷牙。所以好多时候你会见到佢哋有好多啲嘢咧，就佢哋会喺个包包里面嘅话，会系携带埋嘅，就系有牙刷同埋有牙膏。 咁佢都要揾到地方刷先得噶。 洗手间， 咁咪厕所咯，系啊，有洗手间你咪可以洗到，刷到咯。 但我有个牙医又同我讲，唔好太大力，因为如果你刷牙系一个好嘅习惯，太大力咧会刷到磨蚀咗嗰啲叫珐琅质。 冇错，同埋佢就话其实咧，你去睇牙医，佢已经知道你大唔大力噶啦。 系啊， 因为睇 佢 狠 嘅，佢有狠嘅。佢话、啊、你、啊、哇，你做咩咁大力啊？你同佢搏斗？我话系啊，我觉得咁样。 你都有啊，我都有啊。 好干净噶， 我都有、啊。 你哋用唔用朗口水啊？ 唔朗，我唔用。 我用， 我都用啊。我觉得冲干净， 感觉良好啲咯。我唔知系咪真系用，但我觉得感觉良 好。但系有牙医话俾我听，佢话应该系朗一口先刷牙。 嗯哼， 啊，即系我系啊，系啊，系啊，我而家 就 朗咗先刷牙， 刷完先朗口。 但最紧要嘅就系应该用牙线，牙线 系 好重要嘅。但我唔知道，我唔係好中意。 我唔中意，我用牙縫刷。 啊 哈，牙縫刷幾好。 你差唔多啦，你係咪？你就可以用啲洗衫刷。 你知唔知乜嘢？ 怼入去你啲牙罅。 你系咪就割鲍鱼刷啦？ 其实我长，我加油，我 条脷都 假落刷，好有战斗力。路长加油， 嗱你咁巴闭得，我阵间就校长闹你，训斥你。 呢条牙罅已经不过有只鲍鱼刷咁宽啦。 四个鲍鱼刷扎入去， 哎呀！我睇你又够唔够胆喺校长面前咁放肆？ 点解唔够胆 啊？有 佢从来佢从来都唔会有避忌噶咯。 系啊，连续十几个礼拜、 啊。你今日先识我啊？ 喂，好啦，嗱，仲有呢个冻嘢啦，都系嘅，即系嗰啲所有啲雪糕啊、雪条，但系呢样嘢都 系 好难戒，好中意食。 我冇话戒，唔谂。 最后一样嘢咧，我哋而家好少食嘅就系、是、蔗啊，金蔗，而、家比较少啦、 嗯。 以前咧，我见到我阿妈。咁样，哇！我心谂，哇！你啲咁劲嘅咁样， 都唔单止系借啦，硬嘅嘢其实都系唔应该嘅。我试过咧，咬崩咗只牙， 我都试过， 我试过 食蟹。蟹钳咧，有時你會費事剝佢啊嘛，佢你會咔咁樣，又或者係咬瓜子， 瓜子 瓜子用門牙咬噶嘛， 都崩噶會，都會崩噶。 如果你崩，即係話你隻牙本身係咪脆咗少少？ 唔關事，係因為你嗰啲力啊，你係咁樣嘅話，其實基本上我嘅牙醫都同我講啊，呢啲嘢就唔好食啦。即係如果你瓜子嘅話，咁當然咧，你食嘅時候有啲唔知咩開瓜子嗰啲係唔得噶，廢噶。咁但係佢話，如果係你啲硬嘅嘢，真係真係唔好揾牙咬咯。尤其是係當你年紀大咗，其實你啲牙都已經係冇咁受力噶啦，所以佢就話唔千祈唔好咁做。 我最恐怖嗰、 那個 朋友就係攞棚牙嚟開汽水 啊！哦， 嗱咁樣咧，咁啊嗱咧，我見過啲人咧， 係啊，我真係勸佢啊！ 啊哈，我咧有一個幾唔開心嘅遺憾嘅，但係咧唔係出自我自己嘅，就係、是、我試過有一次做 MC， 我哋要攞住個麥噶嘛，跟住喺度講嘢啦，周邊附近嗰啲人覺得好開心啦，咁跟住咧就有人咧就係戳嗰支香檳。飛到周圍都係，啲人咪四散咯。佢就唔為意我企喺側邊，跟住咧就一手一撞，就撞我隻咪。我個咪就撞落我前邊啲牙度。所以其實我前邊咧個門牙咧係啊，喺我門牙咧，跟住我仲 feel 到，好似有啲碎 血啦，腥腥地。 冇血，但係嗰隻係有碎咗。即系我个牙边边嗰度碎咗， 目测睇唔到。 但系而家我曾经尝试过，就系个牙医帮我补过，但系因为真系冇办法，因为成日都用到啊个门牙嗰度，因为佢有时佢又会甩，所以佢有时佢会甩咁样。咁、所以其实我系唔平嘅，我系有一个凹凹喺个位咁样嘅，就系嗰次 当锯齿用咯， 一撞落去 啊！你有冇追究啊呢件事？ 点追究啊？ 喂，撞到我只牙、啊， 你估你咩？做紧嘢，大家就开心，佢唔想嘅。 唔得呢件事，我一定要帮你追究。 嗯，多想即系意外，即系发生，即系意料之外。 系啊， 啱、 啊。 咁 啊，就 呢 度就崩咗咯，崩咗个角咯。 我老婆俾人撞鼻，歪咗个鼻添啊！打篮球一争嘅时候，所以佢有一个病歪歪地。系啊， 即 系个鼻骨。 仲可以仲靓啲嘅系嘛？ 我可唔可以拍手啊？Dance and move your body。 乜嘢啊？你咁咩意思啊？ 人哋讲啲咁惨嘅事， 你讲你一个尾，个鼻歪咗，你就话可唔可以拍手？ 你 话咧？ 你咩意思？ 你话咧？ 我乱急啫嘛，讲下笑啫， 唔系咁啫嬲系嘛？ 你唔系咁啊嘛？咁小气啊嘛？ 了解，让风雨来拥抱我。再说再见 Rainy days 留在我怀里，陪伴我身边。 今晚的这首再见 Rainy days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Duo 风骚浮人，翻嚟我哋会有网上情缘啊！十一点后有，你又知唔知？今日我哋有位校长咧一齐嚟参与噶，好犀利啊！睇下我哋嘅问题，佢识唔识答先？网上情缘，一条好普通嘅街道，一句似曾相识嘅说话，一个天气晴朗嘅日子。原来喺呢个世界上，好多平凡嘅嘢，只要同某一个人扯上关系，佢就会变得唔平凡，成为心中一份宝贵难忘嘅回忆。当你喺晴朗嘅一日，企喺同一条街，听到人讲同一句说话，你就会不期然想翻起嗰个人。 Memories like the corners of my mind, misty water color memories of the way.Scattered pictures of the smiles we left behind, smiles we gave to one another for the way we were.

北韩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在最高人民会议发表讲话，强调绝不弃核。金正恩说，美国表面上的目的是朝鲜半岛无核化，但终极目的是让北韩放弃行使自卫权，或者令国家处于劣势而倒台。美国正在通过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和封锁，企图逼他们弃核，这样做是大错特错。金正恩说，不能够放弃有关国家存亡和人民安全的自卫权，美国是需要制衡的核对手，北韩任何环境下都绝对不能解除核武装。另外，北韩通过法律明文规定核武装力量的使命、构成和指挥控制等。金正恩说，核武不能够讨价还价，核力量政策划出不容后退的底线。他说，要改变北韩的核武政策，必须先改变世界，先改变朝鲜半岛的政治军事环境，绝对不会有先弃核，不会有以无核化为前提的谈判和讨价还价的筹码。天气方面，一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今朝早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热带风暴梅花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梅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和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天晴酷热和干燥。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49点，升395点，总成交金额4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0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2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4.8升3蚊，盈富基金19.9升4.2，美团178.6升7.1，恒生中国企业67.58升1.6，阿里巴巴89.4升2.2，南方恒生科技4.01系升9.6。Bilibili 151.4跌30.4，友邦保险73.45升1.8。0.3，中国平安46.85升1.75，中国移动51.3升1.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079，瑞士法郎8.129，澳元5.348，加元6.02，新西兰元4.785，欧元7.905。每百日元对港元5.4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76。日经平均指数报28219点，升154点。港金报16040跌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9.15美元，卖出171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大角咀嘅樱桃街去维港湾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奥运港铁站对出；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车多。咁喺新界方面，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同埋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系需要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美孚近住豪辉花园的慢线都是需要封闭，几条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 咁为咗配合维园嘅中秋节庆活动，由而家至到9月13号，即系下星期二嘅上昼10点，部分位于高士威道维园对出嘅巴士站啦，系会稍作调动或者暂停使用。咁另外由下昼嘅4点啦，今日下昼4点至到今晚嘅11点，兴发街公众停车场里面6个停车位咧将会暂停使用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同埋深圳湾公路桥底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秋家营最爱。 马生啊，点样庆祝中秋？我一个绝世好巧， 食月饼、 踩灯谜。 哦，好容易啫。 试下先啦，我俾一条你即刻考。 吓你啊！ 穿跑鞋就可以跑步啦，穿爬山可以爬山，穿咩可以识飞啊？ 雀仔啦，仲使慢？同你继续倾，马俊伟、 彭永仪， 祝你中秋节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11点11分啊，翻嚟我哋嘅风骚浮人啦，31度气温，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数量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马上开始我哋呢个环节。你又知唔知道我哋今日特别嘉宾提早入场，我哋有请马小强介绍。 我哋欢迎我哋嘅伍德基先生，前中学荣休校长，而家系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主席，同埋学友社社长。欢迎 欢迎欢迎， 早晨， 早晨，我哋系咪要企身？要企身。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headmaster。早晨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 伍校长早晨， 各位听众早晨， 好 ，very good 啦。 欢迎伍校长， 大家好。 系啦，今日咧，我哋就开始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嘅校长篇。咁我哋所有嘅校长嘅话咧，系真人发声 嘅。冇错， 系啊，同步嘅，我哋会考啊校长，校长亦都会考下我哋。 早知带个子公仔上嚟啦， 唔好啦，唔得啊，一定要同你有互动先开心啊。 互动互动非常好。 好啦，咁而家我哋首先嘅就第一回合咧，我哋就会系咁嘅，可能校长未必知道啊。依个半个钟头嘅话咧，我哋会系三个同学咧，分别咧就系一个人发问啦，跟住其他人咧就会作答嘅。咁今日咧就你都要再参与 埋 我哋呢一个比赛， 好嘛？ 好 嘛？ 好。第一题嘅话就多数咧都系阿 梁继章，系啦， 梁 同学 问先嘅。 好，梁同学开始问。 你小心啲啊，你唔好考嘅校长啊，唔系好该要 你收声啊！ 咁啊，一加一等于几咧？请问呢个得唔得？呢条得唔得？ 三个，俾四个我拣。 二都要俾晒啱。 系 唔敢俾错嘅答案。 一加一等于几多个小过啫？啊， 兩個三個就變大個噶啦。 喂，但係阿馬同學，佢唔係要糾正你 sweater 咩？定係一陣間先啊？ 首先有一樣 嚟啊嚟啊嚟啊，好啊， 係啊。上次咧， 星期一嘅時候咧，就我響古古啊古文嘅時候咧，就講一個漢字。咁我曾經問過李同學，漢英文係乜嘢？就係 sweat。咁跟住我再追問，就如果加兩個 er 又係乜嘢？咁校長咧有聽我哋嘅，咁佢就話 梗係捧場， 都有啲見解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喂，流汗咧，講真，而家好有用途噶、 嗯， 除咗話排出水分啊，等、 嗯、 自己可以啊， 嗯、 即係唔好 涼快啲 啊咁樣，有個重要作用啊， 嗯，係咩嘢？ 哦， 系、 okay, 啊！你做完运动减肥嘛，流汗就轻啲。二来又真系焗到你身汗嘅话咧、嗯，先叫做运动啊嘛。 系， 不过以前咧就冇冷气，系、嗯、嘛，咁啊运动都讲真都几辛苦嘅。 系啊，系啊。 或者北方嘅时候咧凉哦，凉、 嗯、 快、哦。 嗯 運動極都唔出汗喎，咁 點 算啊？咁、所以你要做一件厚厚嘅衫、 哦， 令到你咧就焗出汗。 哦， 運動嘅時候焗上 加焗，所以就 sweater 啦。 係啦，就搞到你排汗排得多。 即係愛嚟流汗嘅衫，係咪咁意思啊？ 令到你更加出汗嘅衫，咁、 哦、 啊達至減肥嘅效果。 係咪真㗎？ 咁、哦、你試下著 下。sweater 挑戰啊 ！sweater 你試下著下咪咯。 因為我會覺得就係 sweater， 如果你咁樣講嘅話，會唔會係就吸汗嗰件衫咧？嗯但 如果 你講就係兩樣嘢喎， 兩樣都得嘅。 啊，即係佢功能嘅就係既可以焗汗又可以吸汗。係 啦，無質嘅衫。 咁我拜你。 好， 無質嘅衫 咁啊，明白啦。 令到你容易索汗啲，所以排咗出嚟咧都容易索嘅。 哦， 係啊，嗱，有啲學生仔咧、 嗯， 男生啊，唔著底衫真係幾曳啊，小朋友咁啊。 咁可以底衫就叫做 sweater。 唔係底衫咧係啲無質噶嘛。 嗯 ，cotton 就最好啦。 係啊。 啊！哇！佢啲學生以為咧，哎呀，好熱、啊，著件背心底衫，好辛苦、啊。唔、 嗯、 係，佢係其中一個細 sweater，、 哦、 可以嚟索汗嘅、 嗯。 啊，索咗就喺件衫嗰度，就唔喺你個身上邊、 嗯， 令到你舒服啲嘅。咁、 嗯、 所以 sweater 既然排汗得嚟，都同樣索汗，所以咧都幾抵著，幾、 嗯、 好著。 所以就叫汗衫啦。 講開汗衫咧， 冷衫。 我想問咧，嗱，咁你係都係校長啦。咁我想問你點樣睇咧？而家咧夏天咧三十幾度咧，啲女同學都著冷衫喺出邊咧。你其實你哋有冇啲即係睇法或者覺得？ 呢、這個都係有啲校園文化之一嚟。你唔見咧啲、 哦、 同學自己出街嘅時候咧？ 嗯 就著埋佢個校褸啊， 好 冷衫出嚟咧， 係啊， 唔會嘅， 有啊有啊，街都有噶，我見到。 街因為著住校服啊嘛， 啲、 校服咧 uniform 啊、 嗯， 就令到大家統一一個制服，咁嘅話咧就會容易有個比較嘅、 嗯， 目的咧就等大家 冇比較， 冇、比較、 嗯、 啊，唔好話你著咁貴嘅衫，我著咁平嘅衫， 嗯， 但點不知另外一個副產品咧？ 嗯 當大家著同一個標準嘅衫嘅話咧、 嗯， 現瘦還肥可能會出現咗， 咁、 所以咧就有啲同學可能咁諗啦， 要突出啲係嘛？ 唔係包一包佢。 OK， 知道、 其中一個心態， 唔好咁明顯。 即係對於自己嘅身體可能會嚇有啲。 其中 一 個心態唔係、我唔敢講全部嚇，咁、當然咧就。你又咁著，我又咁著，搞搞下咧， 都係校園文化，冇錯， 又互相附和， 好多啊！嗰啲而家夏天咧，都好多女仔一樣， 所以都應該要呼籲一下 ，sweater 唔係我哋咁用。 OK， 好， 好嘢，收翻我先，收翻佢。 Very good 啊，校長。好啦，今日我問先啦，兩個問啦。今日咧，我就係班門弄斧，英文點講啊？In front of a store, and he plays the axe. Gate, 我唔用 door. Gate. 翻回老母。 你死啦！伍校長係英文系嘅，英文好叻。 因為呢一個咧都係關於教育嘅嚇。有一種教育嘅理念叫 Montessori， 蒙特蘇里嚇。咁就係意大利一個心理學家瑪利亞蒙特蘇里佢發展出嚟嘅。咁而家好多學校咧都有用呢一種嘅理念。佢理念咧係有四個，即係好多因，即係好多嘅 element 啦。即係呢一種教育嘅方法，包括。以下四种有一种不是的以下四种有一种不是的第一混龄 mix age 即是说有不同年纪一起上堂第二多于一种语言教学例如英普第三教室里面有行动的自由喜欢走来走去喜欢画画就可以第四无骚扰的学习时段理论上是三个钟以上有哪个不是Montessori 的 教學理念之一呢？ 校長， 我哋望住校長先。 喂，你哋答都唔答，你哋問校長。 我哋傾嘅研究。 你擺到明就係挑戰校長啦。 淨係諗有咩啱？我聽到哇，個個都係嘅。原來你嘅最後嘅問題就係 唔 係。 係啊。 請你重複。 好。大太咪， 拉入步先，拉入步先。簡單呢個重要，將最重要的觀點講出嚟，唔好咁長啦。 國際 Montessori 嘅協會咧，舉出咗好多呢一個理念嘅要素，包括以下有一個唔係嘅。第一 ，mix age 唔同年紀一齊上。第二，多於一種語言。第三，行動完全自由。第四，无骚扰的学习时段理论上是三个钟。以上哪一个不是在这个列出来的呢？ 我又问你同学答啦。 我想是B。 你想多于一种语言。 对不起，不是应该是一是 A， 一是呢就。 第一个是 Mix H。 我即是他只是得一个，第一个有英文的就是 Mix H。校长有没有发现啊？ 梗系分明这个就是标准的抄回来的答案。 是 的。 那 一定是。 这个就一定。 一定 是。 是 的，是的，是的。 Mix H 是的。 我 们现在是 不是的。 我知多于一种语言呢，你觉得是定不是啊？ 阿馬同學，你話咧？ 我哋想 當你 雞種語言啦、 啊。雞同鴨講嘅時候，會唔會令到啲同學容易都明白啊？ 嗯。 雞鴨同龍啊！ 如果你上其他啲外語堂嘅話，你咪要多於一種語言。 咁 其實好多噶，有時三種語言我都教過。即一班咧，不過咁呢個就嗰個環境上有啲，因為有啲淨係講普通話，有啲淨係講英文，有啲淨係講落。 系呢、這个就唔系呢种教学法， 就唔系呢 个 就唔系，冇错就唔系嘅。 呢种教 学 法， 系、啊，冇 拣 B 啦，我拣 B 啦， 冇拣 B 啫嘛 ，B 啫嘛 ，B 啊，即系多啲一种语言， 多种语言， 即系 多种语言 啊，真系系啦，即系。 其实我唔系好明啲噶，咩叫做咩 无打扰的学，即系唔停嘅学习时段，即系呢三个钟里边冇食嘢啊，冇放小息啊，咁样一上就上三个钟。 嗱，你睇下梁继章讲得几咁畅顺，分明 系 标准答案啦。系啦， 我四个都讲得好畅顺噶。 好啦，边个？ 最后决定 你咩？ 阿马同学，我买马同学。 你买咩话？你买咩 ？B 啊 ，boy。 我 C 啊。 有冇人啱先？ 你买唔买埋佢啊？ 唔买。 好，校长同马同学啱嘅。 哇，多谢马同学啊！ 好玩噶嘛？ 哇，真系 犀利吓！马同学今日吓、有少少傻仔运吓、 跟住校长啊，点都要醒啲啦。 好，翻嚟继续有同学发问。 其实校长识嘅。 识啊，识啊。 知唔知？繼續同學發問版，李婆開始。 嗱，几有名，西路长。 好，李同学，而家要发问嘅呢一条问题咧，系生物题。 哎呀， 动物 屙路纸， 动物题。 哦 ，OK， 动物题， 动物题。好啦，请留意，问题就系话， 我哋一阵间问校长，叫校长。 蜗牛啊吓，佢咧啲乜嘢嘅物质咧系好坚硬嘅咧？甚至乎有一种叫做海蜗牛，究竟咧佢都系蜗牛嘅一种啊？有啲乜嘢物质咧系最坚硬嘅咧 ？A 佢嘅腺体分泌液 ，B 牙齿。C 佢嘅壳定系 D 佢嘅竹须咧？ 你举手做咩？马龙学， 请讲。 我即刻有答案。 系，请讲。 腺体分泌物。 腺体分泌物。 好解。 好。 点解？ 校长你摸呢个？ 点解？点解？啊，校长买唔买呢饭啊？ 我就今次谂下先。蜗牛咧，应该一般个答案咧。阿瑞瑞咧，一定期望我哋答 C 嘅， 学啊嘛，系以为学， 一定唔买呢、這个， 一定唔买呢、這个，我都系咁话，我都系咁话，冇理由咁用，冇理由咁用 咁易 嘅 啫。 但系会唔会牙齿咧，校长？ 冇用牙齿啊，好似蜗牛有冇牙齿？ 佢点食草咧？ 好似爬 一爬下咁噶嘛，系嘛？ 我怀疑咧，越软嘅就越硬啊，系咪竹须咧？真系。 阿马同学，马同学，马同学，马同学，我想问咧，头先你咁有信心， 我拣腺体，点解咧？你有冇即系喺街嗰度执嗰啲蜗牛？ 我知佢一路爬过，有 你好大咁扯佢噶、啊。我觉得佢， 但嗰系算坚硬， 黏 黏啫嘛，唔系坚硬啊。佢而家形容佢话坚硬喎、 啊。可能佢有一啲物质喺里面嘅话，系令到佢就系成为咗世界上最坚硬嘅嘢。 哇！呢只物质啊，哇咁啊， 蜗牛面膜、啊， 关唔关事啊？个牌子嚟嘅嘛？ 唔系唔系，嗱，总之校长我就拣呢一个腺体。你可以唔跟我， 系你啊咁有信心啊！今次真系你咪买通噶， 冇冇冇， 我哋冇噶， 我要研究下啲， 我哋唔啱噶， 我哋 啊啲件事， 佢唔会啊，佢唔会啊。 嗱，我抱住个态度就系越似嘅就越唔系， 冇错， 越唔似嘅就系，所以 D 啊，即系竹须啊， 越软就越硬啊。 我买咩好 咧？但系你有冇试过？你掂佢就缩噶咯。如果硬嘅，咪顶翻住你个手指咯。系咪先 撞下啫？ 系喎，要可能世上有唔同嘅蜗牛咧。 我记得 有啲最硬嘅竹须蜗牛。 校长坚持好，咁啦，我跟阿马同学，佢今日啲傻仔云，我跟佢啦。 分泌型系咪？ 嗯， 好啊。腺体 有冇人啱啊？ 即系两个 A 一个 D， 有冇人啱先？ 冇人啱、 哎。我知我知，牙齿牙齿牙齿牙齿牙齿牙齿 牙齿 牙齿牙齿。 咁我就采取一个越似就越啱啦。咁按道理都系 学 嘅，学嘅，冇理 系咪？ 嗯， 学啊 C 啊。 好，两个 B 一个 C 系咪？正确嘅答案系牙齿啊！ 我应该信自己，我本来想戴牙齿 噶。机械工程学家测试咗海蜗牛嘅牙齿啦，同埋身上嘅牙齿啦，佢条脷上面都有牙噶。事实证明咧，就系蜗牛嘅牙齿系地球上最坚牙嘅物质咧所构成嘅。比起嘅就系防弹嘅背心，甚至乎嘅就我哋自行车咧，咪有一啲嗰啲车架咧，又好轻又好硬嘅，仲硬啊！ 咁如果俾佢咬啖，咪好大镬？ 唔係，佢講緊佢嗰啲物質啫，即、係牙齒係非常之堅硬啫，所以佢哋希望咧可以咧用佢嗰啲咁嘅牙齒嘅嘢咧，去睇下可唔可以咧，就係將佢轉現成佢成為嘅就係、是、一啲嘢，令到佢咧變成嘅就係啲堅硬嘅嘢。 好， 係啊， 好啦，馬同學，到你啦， 最後一條啦，客家題，我睇下你個客家婆識唔識？係 你班門弄斧到咁， 客家人同埋廣東人咧，八月十五中秋咧會食一種海鮮嘅喎，係咩咧 ？A 东风螺 ，B 田螺 ，C 系 全螺， 河虾 ，D 系山坑鱼。东风螺 冇食呢啲嘢喎，东风螺、田螺、 河虾、山坑鱼。 山 取佢嘅意头咧，就系山坑鱼咧，就年年有余，因为中秋啊嘛。中秋就是、 另外嗰三个取 有意思，虾咧河虾咧就系哈哈哈哈大笑，一家团圆。B 田螺咧就系话，哇！佢明月当空，希望咧又向田嗰度攞嘢食。东风螺咧， 咁强嘅。 东风螺咧就系话，哇！风起啦，风起啦，秋天风起啦。冇咁样，所以咪食东风螺咯。 冇意头嘅， 所以食东风螺。我点知你啊？ 东风螺。 校长管咩啊？ 我就嗱，有两个攞咧就似啲嘅。 系啊，两个攞。 系啊，跟住 A 同 B 之间。 等我哋揾，等你揾我，一个东风攞。 你拣 A， 我拣 B。 好，我一个 A 一个 B 啊。 因为校长要我啊，拣 A， 我拣 A， 校长拣 B。 系啊， 咁啊，咁我买咗饭咯，山坑鱼咯，我买。 山坑鱼系咪啊？ 就系 A、B 同 D。 好，开波， 有冇人中？ 大波，有两人噶，有一个中啊。 你 觉得 我 系就 是、 校长嘅田螺， 你唔使咁样就我喎。 唔系啊，我哋有证据 解释解释解释 解释咧，就系话明目啊，即系中秋咧，如果你食田螺咧，你只眼睛咧就好似个月亮嘅明亮啦。 哇， 系啊，有意思噶。 系你作嘅啫嘛， 唔系， 你客家人都唔知。 另一方面咧，个螺字咧同个粤语个螺字有意思，即系闻田螺嘢食，唔好食闻田螺啦。中秋食田螺， 唔怪得，而家最近冇乜田螺卖啦，卖晒俾人。 是咩？ 俾人攞晒啦嘛！ 可能攞晒，俾小强攞。 田螺好食噶，其实。 我知啦。 啊，又蜗牛冇卖啊，掘晒佢哋养牙种牙。 咁你就话喺呢个回合里面嘅话咧，我哋就系校长咧就最高分嘅。 咁俾面啦。 咁校长一阵间嘅话咧，后嗰半个钟头嘅就系你出题，等我哋答咯。 系啊，到时放水，放水，放水。 校长啲题冇犀利嘅，咩似化学，但系唔系化学。 关于中秋，但系又唔系，唔关于中秋。 似是而非。 似是而非。 好，咁啊， 最后校长仲会送首歌俾大家。 Very good 啊！咁啊，听住风骚范围嘅朋友们咧，一阵间你可以一齐同校长玩游戏嘅。好啦，十一点半我哋先听新闻财经。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呼吁市民在欢度中秋佳节的时候需要继续保持防疫意识，尽量避免参加人多挤迫的活动。在中秋节日期间，食环署会在人流较多的地点加强街道洁净服务。如果增加，例如是增加清扫街道和收集垃圾次数，亦都会加派人手巡逻，对乱抛垃圾的人士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发出罚款15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政府宣布将疫苗通行证的适用年龄下降至5岁，分两阶段实施。儿科医生陈以成认为措施可以减低儿童返学之后感染变种新冠病毒的机会，认为政府执行措施的时候应该进行更多解说，以缓解家长的疑虑。陈以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私家医生诊所只可以提供科兴疫苗，有家长会带同几个月大的 BB 接种疫苗，亦都有家长对仔女接种疫苗觉得担心，医生需要解释，包括会提到 BB 亦都会接种其他的灭活疫苗，有家长持观望态度。陈以成表示，自第五波疫情以来，变种病毒已经令到有儿童死亡，重申疫苗有效预防并发症等。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北韩国庆74周年向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传统友谊历久弥坚。他和金正恩就规划两党两国关系发展蓝图，充实中朝友谊时代内涵，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习近平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方愿同朝方保持战略沟通，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为地区乃至是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贡献。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提名奧地利外交官特克接替巴切萊特出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古特雷斯向聯合國大會發信交代他的提名人選，表示相信大會將會批准這項任命。報道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說，聯大可能會在星期四或星期五稍後時間討論有關任命。 57岁的特克在联合国系统内工作多年，处理过不少难民问题。古特雷斯领导联合国难民署的时候，两人有密切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同之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天晴酷热同干燥。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83点，升429点，总成交金额4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36点，升89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做价，腾讯控股305.8升4蚊，盈富基金19.9升4.5，美团179蚊升7.5，恒生中国企业67.72升1.74，阿里巴巴89.45升2.25，南方恒生科技4.02系升1.02。Bilibili 150.9跌30.9，中国移动51.15升1.15，友邦保险73.8升2.15，中国平安46.85升1.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34，瑞士法郎0.966，加元1.304，人民币6.939，英镑对美元1.158，欧元对美元1.007，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6点，升111点。港金报16100蚊，升10蚊。伦敦金本港市买入1719.81美元，卖出172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较早前因为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山道。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咁喺封路方面，今日嘅下午5点开始，至到听日嘅上午5点，屯门嘅黄金泳滩径同埋部分嘅清恩街咧会临时咁样间歇性封闭嘅，就系下昼嘅5点至到听日上昼嘅5点，屯门黄金泳滩径同埋部分嘅清恩街将会间歇性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同埋深圳湾公路桥底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以被判监、罚款同埋停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黑风色听讲白风夕约咗玉无缘喺天之山一会，心里面有啲妒忌，仲见到玉无缘买嚟送俾白风夕嘅珠簪，更出口述劝玉无缘唔好送。最后玉无缘会唔会听佢讲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游船河系开心嘅。 不过万一上咗唔合规格嘅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啦。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嘅二维码，确认只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同验船证明，仲有齐消防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嘅标记，确定系获批准嘅服务，详情睇运输处嘅网站啦。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校长出发？我哋而家由校长问问题，唔得嘅校长。 好，请校长。 喂，各位同学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 第一题 啊，问下啲化学题。 化学题，头先唔系你话似化学，但唔系化学题喎。 啊，跨学科嘅化学题。 咁你好化学喎、啊、呢、這个。 好化学啊！ 喂，知唔知全世界啊最多嘅元素？是氧，是俾埋答案你。氧咧英文就叫 oxygen 啦，系咪 ？oxygen。 而家今次考你咧就系 oxygen 啊，氧呢个元素嘅日文系乜嘢？ 哇！ 你冇问啩？阿蕊蕊系咪啲日文叻？ 我唔叻啊。 嗱，有四个答案俾你拣啊。 好啊。 A 氧素， 嗯， 养活生命嘅氧， 氧素。 氧素。B酸素、 嗯、 啊，酸微微嗰、 嗯、 个素、 嗯、 ，C 咧就叫火素，着火嘅火。 嗯、 D 咧就叫气素， 边个气啊？ 啊，气素已尽嗰个气咯。 真系 唔系，我觉得唔系。 啊， 校长系即系衬翻四个答案嘅啫，我觉得。 系咪啊？系咪？系咪？系啊。 系、 啊嗯， 我估我都系估氧素。 我唔估氧素，我估火素。 啊、OK。 咪俾原因嚟听下先啦，咁我头先答都有啲原因嘅。阿小强同学，你咩原因啊？ 因为我同阿西川游纪江好熟嘅，佢话俾我听， 关咩事？ 杨素， 你嗰个识得个叫西川游水江噶，川略游水噶，唔系游纪江啊。我估点解我估呢一个火数咧？因为火咧，即系地球一种不能缺少嘅物质，氧气又系地球不能缺少嘅物质，对我哋生活 水火土 啦，系啦，冇错啦，好大影响嘅吓。阿蕊蕊，你 气数， 气数 已尽。 气素啊， 系 点解咧？ 气素，因为佢系气素。 气素，咦？呢个系乜边个英文名啊？嘛嘛，蕊蕊嘅英文名。 校长，我举手。我想改答案。 哦， 系。我谂似乎又好似唔系。 我哋冇人拣酸素系嘛？ 系啊，就啱想拣，不如拣酸素。 点解咧？ 即系取其意思，算数 系啦，算数 真系 算数， 就用咗啦。其他三个答咗咧，就拣第四个。 嗯，算数 好啦嗱。 啊，你系氧素系咪？系一个氧素，一个酸素，一个气素。 时间关系要讲下啦。 有冇人啱先？ 梗系一系就三个都错，一系咧就三个都啱。 嗯， 开头就三个都错， 嗯， 后尾咧。梁繼昌引導你哋咧，就三個都啱，就係 酸 素啦。 哦， 不過小強同學咧話氧素咧都講真都啱啱地嘅，不過就唔係日文，係、 嗯、 以前清朝嘅時候咧，譯氧氣咧就氧素咁譯嘅，氧氣啊，清朝中國嘅， 因為氧活生命啊嘛，清朝出世噶嘛，所以佢咪識咯，係啊。 火素都有啲道理啊，不過咧就。五行咧就太远啦、嗯，可能近期啲化学就唔啱佢。酸素有原因嘅， 系 因为 oxygen 咧英文叫， 系、 英文氧嘅英文嘅 oxygen 啦 ，oxy 嘅意思咧 就解酸，盡咧就解 generate 啊，產生啲酸嘅東西，冇一樣咧就產生唔到酸嘅嘢。啊，譬如鹽酸、乜酸、乜酸、強酸等等啦，全部都要養嘅。 哦， 啊，咁日本咧就用咗呢個字， 長知識啊，正啊！喂，嗱，提提大家，我哋而家玩嘅遊戲之餘咧，可以打嚟1872388，因為 Otten 咧接緊你電話1872388，爭取今日咧講聲中秋節快樂嚇，一陣間喺我節目。 係啦，開我點唱。环节啦，快打嚟啦！好，第二题，吴校长， 我以为啲听众可以答埋添啊，欢迎听众答噶。 好啊，佢而家喺屋企答紧噶啦， 佢已经有噶啦。 喂，中秋节嚟紧啦，系咪？ 系。 以前咧，中国人咧中秋节啊，大家知道梗系嫦娥啦，系咪？ 冇错。 月啦，食月饼等等。以前啊，西方嘅时候啊，你估啲人啊，古代话记紧，点样利用个月亮 moon 呢个咁样嘅自然嘅？嘅星球咧嚇，點樣利用？ 喺邊度啊？你講緊係 古代嘅西方人， 西方人 嗱 A 佢我嚟 曬衫 觀賞嘅，好似中國人賞月咁嘅。A B 咧就我哋敬拜嘅大月亮啊，拜月教咁樣嘅啫。C 咧就我哋量度嘅， 量度 量度啊啲時間啊，量度乜嘢嘢都好啦，睇天做人啊嘛，睇月亮做人。D 咧就我哋提倡嗰個人狼傳說嘅， 三個人，三個答案。 B 係人狼傳說， 人狼傳說。 啊 ，A 係觀賞 ，B 係敬拜 ，C 係量度 ，D 咧就人狼傳說，敬拜， 敬拜， 敬拜， 敬拜。 C 嚇 ，worship，one worship， 兩個敬拜，一個計嘅。 要答下原因先，問下原因噶嘛。 因為我發覺就係佢哋有太陽，亦都有月亮咯。一個就即係一個就係可能係一個正，一個就係邪。咁同埋佢就 兩個都正，兩個都好嘢。 唔係， 唔係啊， 係咪？我感覺啫，我覺得 一個陰一個陽啦， 一個陰一個陽咯。咁我覺得佢就應該佢哋係計 一個白， 揾嚟計嘢嘅。 計咩嘢啊？ 計啲 日子 可能係嗰啲類似好似節氣咁樣嘅嘢咯， 潮 汐漲退咯， 潮汐漲退。 最成日用嘅日子喺同月亮有關係咩嘢？ 西曆農曆。 農曆係 農曆 咪用 Lunar Canada 咧 ，Lunar Canada 即同月亮有關嘅喎 嚇， 月亮越圓越缺咧，就會變成 同埋潮汐漲退咯。 校長講好似佢啱咁喎，馬同學。 我聽緊啊， 係啊， 我覺得佢唔係佢喺度 challenge 緊。佢好似講到佢啱咁 啊！ 月亮啊，由圓到缺啦，啱啱冇一個循環啊嘛。啲人睇天做人咧，啱啱月圓啦，又到月缺啦， 又一個月啦， 一個月啊，月 會唔會係佢 嘅咩？一個月， 我同你而家 一船符啊 ，M O N T H 啊，就 moon 出嚟噶嘛。 好 ，M O N moon 啊。 好，得得得，嗱，校長嗱，而家咧佢 答案就係阿瑞。 得啦得啦，校 长，你唔俾我哋冇答， 我攞咗个擦纸胶奖擦 咗，冇啊冇啊，第一次啊，一次， 我准备擦个答案，你就 一次又足以致命，冇 锁定咗啦你， 我冇锁定啊， 咁即系头先嘅解释系啱啦，系嘛，即系计算嘅， 系啦计算啦，亦都同 measure 呢个英文字嘅 M 字有关嘅， 哦系， 系嘛， 咁多嘢噶 ，measure 啦 ，moon 啦 ，month 啦，啊种种嘅， 好， 非常。做一個月一次 cycle 嘅嘢都同 M 字有關啦。喂，小強你可以投訴係嘛？你 揀咗咩？ 你揀咗咩？ 我擲名，我當時我攞咗起個擲格，我準備改啊。 冇 啦。你突然間又話 time stop pen stop， 梗係要咁啦，限時啊嘛而家。 算第三條。 第三條。 第三條啊，中秋節就真係嚟緊喎，就唔好淨講西方，講中國嘅中秋節啦。最常用嘅食嘅梗系月饼啦，不过月饼咧太多花神啦，同埋咧包装太过丰富啦， 太 fancy 啊，太多胶袋啊，太多成。 2015年啊，中国嘅国家质检总局规定，除咗就唔好咁装潢包装啊，即系 攞咁多无谓胶袋啊嗰啲， 特别啊某一啲嘅月饼成分要有规定嘅，一种叫。廣東式嘅五仁月餅咧，嗰個五仁啊，係要規定邊五種果仁先嘅含，即係含有呢五種果仁先叫做能夠稱五仁月餅嘅。 OK， 四個答案。好， 咁啊，先講咗四個人先。 呢個一定要有嘅。 好人壞人，女人同男人， 冇錯，當然啦，乜人都好啦。 衰人， 我而家講果人啊， 係 同我冇搭嘴住啊。核桃人第一個有嘅，你唔使寫， 即係呢啲係有嘅，呢四個有嘅。 核桃人、芝麻人、南杏人、瓜子人，嗱呢啲必然有嘅，記唔記得啊？ 知道， 記得。 好啦。 最後一個 還有邊個人呢？嗱，而家要你揀 四個答案， 一定要有 揀。另外咁夾埋五個人喎。嗱、 啊、 A 梁家人， 好啊！如果 劉重人 殺死人。A 橄欖人， 橄欖 B 花生人 ，C 松子人，松子啊，即係松鼠嘅果子。D 火麻人， 松子人。 松子人， 我都覺得係松子人。 松子人， 唔係咁三個夾埋曬㗎。 松子人，松子人， 黃色 冇睇㗎，冇睇㗎。唔係馬同學，馬同學，我唔敢講，佢可能有睇。 原因， 松子人，松子人。 原因點解你話揀一定要有佢？ 因為其實我買過五仁月餅俾佢食㗎。 係 係啊， 係咪正宗嘅先？ 正宗啊，正宗五仁月餅啊。Okay, 我見到好似我立到好似係有一個係有松子人 啊。所以講唔怪得中國國家質檢局就要講啦，否則咧又有呢個商品説明條例啦。 嗯。是不是啊？ 而家正宗嗰個咧就橄欖人， 係、啊、錯曬啊！ 梗係啦， 哎呀， 不過當然啦， 最唔似就係呢個喎、 啊，係啊， 當然啦，當然啦，當然 啦，好似西方嗰啲嘢喎， 你買嗰個五人咧，企人邊嘅五，變相咧就改少少扮代表啦，仲要正宗喎，有咁規定，係啦，呢個正宗嘅。正宗 嘅， 你中唔中意食一回事吓。 O、okay, K， 好。 咁、 嗯、以后嗰啲唔正宗嗰啲咪冇人买咯，因为佢都唔系正宗嘅。大家口味咯，嗬、嗯。 系啊， 中意食咩咯？ 中意乜嘢咩咯？ 好，明白。 橄榄人系点嘅样噶？橄榄人系咪即系橄榄啊？ 橄榄咁嘅样。 你望下马小强系咪橄榄人咁样？ 咁稀有嘅，都世界贵啲噶啦，系真系。炸油用嘅，系系橄榄油系。 好。 好啦，第四题啦。 第四题啊，哇！大家庆祝中秋嘅时候，唔好忘记，除咗听日系中秋节啦，听日仲系香港嘅劲狮节。 哇！ 啊，香港咧九月十号啊，每年咧都成为劲狮日，系喺1997年回归之后咧，特区政府啊跟从内地用翻九月十号呢个教师节同日举行嘅。咁我而家问你啦，以下其他國家和地區咧都有教師日嘅喎， 是啊， 敬師日嘅喎， 嗯， 邊個係最早定立嘅？嗱，邊個係最早定立？ 最早定立 國家、地區或者組織。嗱，答案 A， 台灣，佢咧就九月廿八號用孔誕嚟做教師日嘅，係咪最早咧？嚟諗咯。B， 聯合國十月五號定為世界教師日。C， 韓國。他用了五月十五号做教师日。D 多葡萄牙五月十八号定他们的教师日。同埋 ABCD 边个最早呢？ 马同学， 呢阿诺，我觉得 系联合 国。韩 国， 我觉得韩国，因为韩国嗰阵时咧好受即系儒教影响嘅，真系啊，即系佢哋着韩服， 系啊，韩服啊嘛，系 啊。 都係宋朝嗰啲。 嗱，你冇印度同學啊，你啲 係啊， 你生嗌啦，可能 呢個周蘭。 校長，你做乜要話我啫？我都冇做錯。 哎呀，阿媽你話校長，忍住啊！ 大哥，大哥， 對唔住，最衰係你問我乜嘢？ 但係我拉你喎。 校长就系闹我，真 闹你唔应该错， 因为你俾试卷人睇啊嘛， 弊唔弊啊？真系做老师几辛苦咧，咁样嚟调停你，你又赖翻老师啊！真系， 我唔争唔争你啊呢个位。 我觉得咧，校长咧就我惊我答啱，所以你就喝我闹。 即系你觉得佢态度系觉得你啱， 系啊？ 其实我觉得佢系想我哋啱嘅，所以佢叫你唔好。 真系好想啱啦，梗系啦。 佢想我哋啱，所以佢咪叫你唔好。 系啦， 你真系想我啱嘅， 系啊，想你啱嘅，唔系想个答案真系。出現到，唔好你引導得啱或錯。 我都係揀韓國， 韓國係嘛？ 我揀聯合國。 聯合國，嗯，最偉大嘅聯合國啊。 係啊。D 係乜嘢啊，老師？D 係 葡萄牙。 葡萄牙。 係啊。 佢突然間有一個都係歐洲嘅 國 家。 嗯嗯嗯 嗯。咦？唔係 喎。聯合國唔係啊，聯合國佢做咩都 係。係咯。 全部包曬喎。 你 但我唔會揀。 我揀。 好啦， 好， 我谂台湾， 好啦，开估啦，好嘛？ 好，我谂我系 台湾咧， 就以前香港都或者中國都照跟啦，當然啦嚇。咁啊，九月廿八主要係恐彈嘅原因啫。 正確答案。 葡萄牙咧，哇！講真的，真係唔好以為睇輕佢喎。1890年5月18日咧，佢個大學生咧就躲咗呢一日咧。畢業禮啦，啱啱好嚇，就送咗啲禮物俾老師啊。 嗯，即係 葡萄牙， 係啊，提倡向老師致敬，世界都跟佢。 好，好嘢，好嘢。 呢個老師或者校長啦，總之所有咧，即係有教無類啊，即係我哋自己都尊敬嘅。 尊敬。 其實作為校長咧，咁多年咧，阿伍的基校長咧，即係有冇啲咩比較難忘嘅事情，不如傾一陣啦嚇。即係啲學生難難教㗎，或者有冇啲好曳啊？ 有冇好似我哋三個咁頑劣？ 有冇好似佢咁頑劣？會拉個 水。學生點教咧，系曳学生先难教啫嘛，吓绝大多数都系好嘅学生嚟嘅，学讲好嘅咧，应该容易教好咁解，真系极少极少数系难教嘅，啊，咁所以讲咧，抱有爱心，抱有耐性，再做啲准备，用一啲嘅技巧，我谂都总会有啲方法嘅，不过咁搞到咧。老師真係好辛苦啦，所以點解要提倡敬師日咧？就咁解。 冇錯。 點解九月十號咧？啱啱開學啦嘛，暑假就學生放假，老師就 繼續 密鑼緊鼓， 係啊， 準備課業噶咯嚇。所以開學日、開學月咧都辛苦嘅，趁九月十號咧就歇一歇，或者念記下老師。 你哋有冇咩時候冇咁辛苦啊？校長， 我諗 暑假啦， 即係考完試放暑假嘅頭一橛啦，頭得半橛啦， 就嚟翻啦，又要再開始。 暑假嘅尾尾嘅時候就辛苦啲啦，因為又要準備啦嘛。咁啊，所以老師都好多時都周遊列國㗎，即係去鬆弛下嘅。 冇錯。 咁但係最近疫情又 冇啦， 所以疫情都對整個教育界好有影響。 阿伍校長好好啊，今日咧專登有首歌咧係送俾所有咧同行聽，係咪啊？呢首歌係你自己講啊？ 教師都啱，更加是希望同學要舔記嘅，所以帶好你嘅，對你有好嘅影響嘅人喺旁邊輔助你傳道授業解惑。老師又好，家長好，社工又好，或者係大家在座嘅幫過你嘅人， 都係值得感恩嘅。 冇錯啦。 好啦，呢一首歌曲由伍德基校長送俾大家 ，You Raise Me Up。多谢晒伍校长， 多谢校长， 多谢晒。 Goodbye class.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un.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d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洁超新星 屋宇装备技术员学徒萧家杰点样用创意冧掂一班大师傅呢 检查啲地台啊，要踎低起身，又可以发明一个地台车、啊，即系譬如检查啲风槽嘅时候啦，咁佢哋要腾好高嘅梯嘅，咁啊，攞支嗰啲自拍神棍夹住落个 cam 度，咁就可以睇啦，就唔使擒高啦。 想知道傑仔怎樣實現由細到大的夢想，就要留意今個星期五下午三點到五點，三五成群同你展翅啟航。 好，翻嚟十二點鐘，聽緊呢個香港電台第一台風騷浮人，翻嚟我哋有風騷唱不完啊！ 封鎖企圖逼佢哋棄核，咁樣做係大錯特錯。金正恩話唔能夠放棄有關國家存亡同人民安全嘅自衛權，美國係需要制衡嘅核對手，北韓任何環境下都絕對不能解除核武裝。另外，北韓通過法律明文規定核武裝力量嘅使命、構成同埋指揮控制等。金正恩話核武唔可以討價還價，核力量策劃核力量的政策是划出不容后退的底线。他说要改变北韩的核武政策，必须先改变世界，先改变朝鲜半岛的政治军事环境，绝对不会有先弃核，不会有以无核化为前提的谈判和讨价还价的筹码。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或以下。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下周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同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天晴酷热同干燥。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29点，升475点，总成交金额5,058,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36点，升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7蚊，升5.2；盈富基金19.97，升4.9；美团180.1，升8.6；阿里巴巴89.85，升2.65；恒生中国企业67.88，升1.9；南方恒生科技4.03，系升0.12。Bilibili 150.8跌31蚊，中国移动51.25升1.25，中国平安47.1升2蚊，友邦保险73.95升2.3，零先三。外围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092，瑞士法郎8.134，澳元5.357，加元6.023，新西兰元4.793，欧元7.9046。每百日元兑港元5.48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4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199点，升134点。港金报16,10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96美元，卖出1,719.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车多，龙尾喺摩星岭道。

空间。 如果大家好记性嘅咧，都记得呢一首歌之前咧系阿 Ken 咧帮我哋咧系填词， 冇错，佢都有唱出嘅， 都有唱出嘅。 系、啦， 嗱，除咗呢一个咧比较轻快嘅版本咧，不如听多个咧就系比较温柔抒情嘅版本。哇，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好有磁性啊，声音 吓。 好好听，咁亦都系我哋风骚快人呢一首新嘅小说嘅歌曲啦，希望大家每一位朋友都系喜欢嘅。好啦，开始咗我哋今日呢一个环节，就系、是、叫做 风骚唱不完。不过喺呢个时候都提一提大家，快啲打嚟1872388，1872388。一阵间我哋喺风骚唱不完之后嘅话，我哋有大点唱。 正 风骚唱不完，首先我哋今日带嚟我哋嘅好朋友阿 Ken。一路又为我哋设计图片啦，亦都有填词嘅呢一首歌曲，亦都系佢一首新嘅歌曲，好有心思，因为佢系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八月又到中秋，暂时忙却悲忧。愿人人团聚，欣赏那月光照，结伴谈与笑，乐融融这一宵。愿人人团聚，分享快乐光。每日城市纷扰，困病疑惑多少，这一晚同度过，同度过不寂寥。回味春思只有欢笑，忘掉昨日烦嚣，明白世事总有分晓，自然快乐无限了。八月十五中秋，暂时忙却悲忧。愿人人团聚，欣赏那月光照。结伴谈与笑，乐融融这一宵。愿人人团聚，分享快乐光。每日城市纷扰，困病疑惑多少，中秋节同度过，同度过不寂寥。回味春思只有欢笑，忘掉昨日烦嚣，明白世事总有分晓，自然快乐无限了。岁月流逝渺渺，旧情怀似烟消，愿人人仍够珍惜每一秒。继续谈与笑，乐融融每一朝，愿人人仍够风骚快活过，彼此关照，彼此关照，带着微笑。 非常有心啊！咁啊，阿 Ken 就借呢首歌祝所有 朋友们听紧啲节目都系中秋节快乐，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系、嗯、啊， 好得意啊！我哋见到咧咩摆咗啊，我哋先同阿校长张相咧，有个人话：咦，佢个样好似阿鸡叔叔、 啊。系啊， 其实佢个 花 名 就系鸡叔叔， 就 系、是、老人家鸡， 系 啦、 啊， 咁叻嘅边个嚟噶？叻 啊 ，Sylvia 一睇话咦。即系佢自然觉得佢样好似鸡叔叔， 好聪明啊！ 真系有啲似噶， 好似 你睇下嗰张相，白头发，着件西装，好好温文尔雅咁企喺度，啊，冇错， 你啲都好可爱咁样嗬。 嗯，好啦，1872388可以打你电话，点唱？ 好，来吧。 嗯，我哋翻嚟咧就会有另一首歌，由我哋坏人三重唱送俾大家。侧田嘅你好。 自闭雾是我悲观度，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脑，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 ，Konnichiwa， 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吗？ 原曲大丈夫，新歌大笨蛋，作词小张张，唱出 坏人三重唱。 笨蛋一生会听过嘲讽说话共多少，大笨蛋一生要几次夜晚等待到听朝， 我有傻仔毅力挨尽困难考验，立誓终于踢开苦困，更愿永不压制。我虽然笨，但是我不蠢；我虽然难，但是我强。我是会继续努力的。 大笨但一生要经过先生责备共多少，大笨蛋一生要几次做嘢一路到通宵， 拍档齐心合力陪伴我去温习，日日风骚我的心里快乐永远不缺少。 我们虽然是大笨蛋，但是我们会继续发放正能量给全球华人，希望他们每日开开心心。什么啫？不得咩？我这么说， 我虽然笨， 但是你咸， 我会学通渠，我要做一个世纪 咸人。 佢话 好啦，因为冇乜点夹过吓，希望大家都中意啊呢个坏人三重唱，今日送俾大家歌曲。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入得啱啊， 系啊， 啱啊， 入得啱，系啊。 我竟然啱啊！ 你知唔知道我同柯腾，我几紧张啊？ 你三个，我谂到你三 我，我手都震，我手都震，我只手都震紧，你知唔知？ 哎呀， 辛 苦晒，辛苦晒。 风骚唱不完，好希望用一种温馨、暖心。但是帶少少可能是傷感的感覺送給大家，因為這首歌曲呢代表著一位剛剛親人離世的朋友，亦都是希望其實這件事真是生老病死，我相信每一個人很難避免的，所以今天這首歌曲由 Sarah 特別深情演出。 其實我覺得每逢佳節陪侍親， 沒錯， 在我們的風騷大家庭裡面，每一個喜歡我們的節目的朋友，聽我們的節目的朋友的話，你都是我們的家庭成員之一。現在花花呢，她是經歷著喪母之痛，她填了有一首歌而抒發對於她母親的懷念，亦都藉此送给所有亲人或者患病又或者是有丧亲的朋友，希望大家可以早日走出伤痛。 这首歌曲是来自一首小太阳，是不是？好，现在不如马上开始了，好吗？ 哦，好啊。 上学时爱抱实妈妈，没见一刻高声喊，人问为何父亲没回来，他在笑不说话。少年时没理会妈妈，自我中心不听教，母亲极无助，心乱如麻，总为每事烦。每日餐见妈妈，落雨买餸搏命行，两手揸餸篮，为了生活只好撑。自从大了没回家，夜里妈妈多孤单， 遗憾未能在今日重来，只恨送别难，愿母亲在远方，没有再痛母病床，敬他爱他，我怎可能舍得他？你若然静悄地回家，在这中秋的今晚，唯望期待天上重逢，相聚喝啖茶。 好感人嘅一首歌曲， 好嘢，好嘢，好嘢！ 呢啲送俾系啦，假如有啲同样嘅心情嘅朋友们，好吗？ 嗯， 呢个节目系。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冇错啦，风骚快人咧，翻嚟咧就会继续俾大家点唱啦，1872388。我而家首先读住一两个先吓，有 Jessie， 佢话咧今日我旧历生日，亦都系我踏入50岁嘅另一新阶段，想送俾自己一首歌曲，希望身边爱我嘅人咧都系身体健康快乐嘅。 嗯，好。 嗯，冇错啦。咁另外 Alex 佢话咧，三位主持啊，中秋节人月亮团圆啦，咁样，同埋今日点解我哋摆上网嗰个嫦娥嗰样咁样啊？ 嗯， 嗰个系比较粗犷啲嘅。 嫦娥无分季节。 我都觉得 系，系咪先？ 我冇出声， 我知啊。 你 我 冇讲，你有你嘅道理。 哇，我真系好猛整啊！嫦娥嘅 standard 系乜嘢？ 系冇错，系啊。 唉、哎，又似啊你。 OK， 好啦，咁啊，翻嚟咧就我哋继续点唱1872388。而家先咧，12:30新闻财经消息等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公众近日最关心疫情和通关问题，政府会致力精准控制疫情，减少疫情对社会和中小企的影响。邱应华出席厂商会在亚博馆举办的工展会购物节并致辞，他提到特首上个星期向广东省和深圳市提出逆向隔离建议，方便港人先在香港隔离之后才进入深圳，以符合内地隔离规定，马上得到正面回应。粤港两地已经同意设立专班商议细节，当建议实施之后将会方便港人返回内地，帮助经济加快复苏。他又說，當局上個月發放最新一期消費券，為本地市場注入大約130億元的消費動力，三個星期之後另一期消費券將會再發放，希望市民利用消費券在中秋假期開心消費。政府宣布將疫苗通行證適用年齡下降至5歲，分兩階段實施。兒科醫生陳怡誠認為措施可以減低兒童翻學之後感染變種新冠病毒的機會，認為政府執行措施的時候應該進行更多解說，以緩解家長的疑慮。陳以誠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在私家醫生診所只可以提供科興疫苗，有家長會帶同幾個月大的嬰兒接種疫苗，亦都有家長對子女接種疫苗感到擔心，醫生需要解釋，包括會提到嬰兒亦都會接種其他滅活疫苗，有家長持觀望態度。陈以诚话：自第五波疫情以嚟，变种病毒已经令到有儿童死亡，重申疫苗有效，预防并发症等。食环署呼吁市民喺 欢度中秋佳节的时候需要继续保持防疫意识，避免参加，尽量是避免参加人多挤迫的活动。在中秋节日期间，食环署会在人流较多的地点加强街道洁净服务，例如增加清扫街道和收集垃圾的次数，亦都会加派人手巡逻，对乱抛垃圾的人士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发出罚款15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南韩新增69,410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累计超过23,930,000宗个案。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3,236宗，以星期五计算，就是7月22日以嚟最少。新增的死亡病例68宗，较前一日增加4宗，累计死亡人数27,381人。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下昼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同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系几阵骤雨。下星期天晴酷热同干燥。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42点，升488点，总成交金额51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36点，升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7蚊，升5.2；盈富基金19.99，升5.1；美团180.5，升9蚊；阿里巴巴89.95，跌系升2.75；恒生中国企业67.96，升1.98；南方恒生科技4.03，系升1.16。Bilibili 151.1，跌30.7；中国移动51.3，升1.3；中国平安47.15，升2.05；友邦保险73.95，升2.3，零先三。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69，瑞士法郎0.965，加元1.303，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1.008，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91点，升125点。港金报16,10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0.6美元，卖出1,721.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上世纪40年代，新中国诞生，当时嘅领导人点样带领中国面向世界？ 领事馆会收通讯设备，会造成所有嘅外国驻华机构嘅恐慌。亦不利于我哋今后嘅外交局面。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第一集9月11日星期日上午11:45，港台电视31。 我系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手快活人。 马小强，你就执到啦。有人话咧，你把声好似啊，唔系应该话校长把声好似你，系、要好细心听先分得出咁样样咯。 唔 知啊，又话 Mandy 都觉得唔似 ，Mandy 就话佢好似嘅。好，唔紧要，开始我哋嘅点唱时间噶啦吓。有位朋友咧叫梁海彤啊，佢话咧我 Angel 啊，点唱啊？点唱俾我侄仔听，因为今个星学期咧读小一，入到一间好好嘅学校，希望六年小学开心度过啦。同埋点俾自己听，因为下星期四15号生日，同埋在九月生日的朋友听。另外 Amy 咧话头先阿 Joy 唱得好感人啦，令到佢谂起佢爸爸，所以一路听一路喊吓。 嗯，唔好喊，唔好难过吓、 我哋喺你身边吓。 系啊。 另外 Wendy 就话点唱俾阿老詹听，因为佢中咗新冠啊，咁啊好彩唔系太严重，但系就唔可以同仔女过中秋啦。今日会转去呢个竹篙湾，希望佢中秋节快乐。咁、大家都要小心啲身体嘅。 老詹好似好。好兄弟嗰种， 好熟咧，或者人哋 唔系，我想讲马， 咁你系咩啊？你系老马啊？ 马兰 啊，马兰老啊。 另外咧，拎咧，佢话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嘅，希望日都开心。好啦，电话里边有位朋友打咗嚟噶咯， 英姐， 喂， 系 啊， 英姐， 英 姐， 英英啊，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大家快乐。 大家快乐， 系啊，好开心啊，英英， 我系8月13号生日噶， 哇， 我好冤打电话打到而家， 哇，点解啊？ 日都打咯， 打唔到啊？ 点解啊？ 你系咪打错？你系咪打错号码？ 冇人听， 你唔可以任何时候打嚟噶嘛，要人哋。 唔系啊，系呢个时间噶，系12点至1点噶。 但系你星期日打嚟啊嘛，英姐。 星期日打嚟，星期日先算啦。 星期日打，有乜正 规？唔系一定有人听噶。 你唔好理佢。 系啊，你唔睬佢啊。 出唔到街啊！ 我俾佢个电话你，你得闲打俾佢。 唔好阻人哋。你讲啦，又有咩讲啊？ 你问翻我，点解我有咩讲啊？唔系你有嘢讲。 祝你生日快乐，开心嘢啊！ 开心啊，系啊，通通快。 你有冇听到我哋头先唱歌啊？ 每日都听噶，好中意听噶。 头先校长问乜嘢问题啊？你讲一条。 校长系问嗰个 氧气 硬啊嘛，嗰个蜗牛。 蜗牛啊！ 唔系蜗牛就唔系佢问嘅。 哇！真系 好清醒， 你要问嘅，你要问嘅， 我就问嗰样嘢就。就好深巧，唔記得咗啦，好 唔緊要， 唔緊要，最緊要真係大家開心， 希望大家都可以聽到喜啦，增長知識啊，嗬。咁你聽日點樣慶祝中秋節啊？ 慶祝啊！我就喺老人院嘅，我就68歲，咁咧老人院咧又有雞食啦，又有月餅食啦咁樣嘅。 哦，開心喎！ 開心啊！ 就家送嘅 晚會開咗啦， 中秋晚會， 中秋文藝晚會嗰啲係咪有人唱歌啊？ 唔系唱歌，玩游戏，同埋派礼物咁样。 你攞咗乜嘢礼物啊，英姐？ 礼物咪我嗰啲有啲林子啊，有啲芋头啊，有月饼啊，咁俾你食咯。 哦，正啊！ 开心 啊！开心啫嘛，唔系好多嘢。 知道啊！林子我好耐冇食过啦。 系啊， 林子我都好中意食。 系啊， 橙。系啊 系啊。你中意食林嗰只定系中意食硬嗰只？ 我中意食硬嗰只。系啊， 林噶，好林噶，好 林噶， 系啊， 好味啊！ 最紧要你中意食。 中意第日咧，你哋电台咧，可唔可以搞多啲点唱嘅环节啊？因为咧，我打电话都打咗好耐啦，我9号打到而家先打到噶。 系啊，知啊。 咁今日打到咪好咯，系咪啊？咁所以顺啦。 我知道，我都谂住我一路打到过年噶，谂住。 过年你一路可以继续打噶，你下礼拜可以继续。 揸住 电 话唔收线。 系啊，好中意同你哋倾偈啊！ 我都中意啊， 好好听啊，好开心啊！ 多谢晒。 有冇介绍你啲院友一齐听啊？ 佢哋有啲冇心机噶，唔系个个有噶。 你摆出嚟开到好大声咁，大家一齐听咯。 我系耳重噶，我就唔可以 唔可以嘈住人哋嘅。 啊，明白明白。 嘈到人噶，我系耳重噶，我夜晚我通宵听噶，即系有时瞓唔着咧，听到天光噶，我日头先瞓噶。 哦， 好正噶，英姐。 日夜听啊，24小时。 我哋会唔会累咗你，冇得休息咧？ 咁我哋代表香港电台多谢你啊！我哋代表电台多谢你， 我代表电台多谢，我唔使多谢。仲有啊，可唔可以即系 有啲乜嘢？ 慢慢讲，慢慢讲。 即系搞多啲嗰啲点 唱 互动嘅环节俾我哋， 多啲俾你打电话参与 下，系咪？ 好啦， 因为譬如估下问题啊。 答下问题啊，问我哋啲嘢啊，我哋 都好啊， 都好啊， 唔 系 定 系咯，开放问我哋咯， 啊都好啊， 好多谢阿英姐， 好多谢英姐， 呢个歌送俾你好唔好？ 好， 你拣咗咩歌啊？ 拜拜啊！拜拜， 拜拜， 拜拜。 英姐揀咗有一首咧，就叫做《夕陽之歌》，送俾大家，同埋所有咧而家喺陸雲苑嘅朋友啊！ 嗯，系啦，中秋節快樂！ 耶、yeah, ，人月團圓。 無奈只一絲間燦爛，隨雲下添散，逝去的光彩不復還，遲遲念。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迟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骤过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 夕阳之歌，有位朋友 Jimmy， 佢话咧中秋节快乐，信点唱俾9月13号生日嘅 Stanley 听，祝佢生日快乐。另外 Chan VC 佢点唱俾 Vinky Chan 9月12号生日嘅。咁另外咧就有人头先听完我哋只歌咧，佢话好听啊，即系阿 Patrick 咧唱得好好啊，嗰只风骚嘅主题曲啦咁样。另外 Lau Shuk Ha 佢话咧多谢阿 Ken 嘅演出之余咧，都希望失去至亲嘅朋友释怀。佢自己咧疫情之后，今年已经系第三个中秋冇得同妈妈庆祝噶啦，希望妈妈中秋节快乐啦咁样。好，电话里边继续有我哋嘅其他嘅朋友们。 好，打通1872388嘅有孔小姐。 好，你好，喂喂， 孔小姐， 喂， 你好啊， 恭喜啦，接通啦， 中秋节快乐， 你好，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啊，面时空， 系啦。 喂，你好，你好。哎呀，好。 做咩啊？ 咁激动， 好开心， 系咪好开心啊？打通电话，第一次啊， 第一次接到啊，唔系啊，我听咗好多年啦。 啊， 第一次接到， 咁啊好啦。 哎呀，真系好开心。 心唔知讲， 系啊，辛苦咁一下先。阿Miss空， 你今日有咩点唱啊 ？Miss空， 系啊。 点埋俾你三个听，连真人。仲有啊，我女婿15号生日啦。 系 Happy Birthday。 咁好，打点唱俾女婿听啊？佢系咪好锡你噶？ 对我好好噶。 系啊，有几好啊？你讲俾我听。 有冇买提子你食啊？ 提防骗子啊！提防骗子啊！ 我女婿系猴仔啊！ 猴仔， 佢叫猴仔。 系啊，系啊。佢琴晚咧就係叫咗個佢爹哋咧去攞嘢，又買咗海參啦。 哇！ 係啊，哎呀，好關心兩 個老細。 咁咪好咯，鮑魚咧，鮑魚有幾多隻啊？ 有啊，買咗好多俾我啊。 係啊，咁咪好咯。 食唔到咁多咧。 嗯嗯，有心啊咩？ 係我女蘇怡啊， 個女蘇怡。 補翻俾佢上一次就接出唔到街咧，係啊， 生日快樂係咪？ 29号嘅生日嘅， 哦，補祝佢生日快樂， 補祝阿蘇怡， 係啊， 好啊， 好啦， 哎呀，即係你嗰個節目咧，帶俾我好開心，同埋學到嘢啦。本來我讀即係冇咩讀書啊， 嗯， 咁咧學唔到嘢，就聽咗你呢個節目嗱，梁繼章啊第一噶嘛， 嗯， 咁啊一路一路都有听，但我最中意你呢三个。 嗯，太好啦！咁你继续听啦，噃每日好唔好啊？多谢洪小姐。 有啊，我有介绍人听添啊！ 哎呀， 你 多谢你， 都好大下噶啦。 你学到啲乜嘢啊？你讲嚟听下。 嗱，阿梁继章咧，日日咪有教人点做人嘅，有一个段 网上情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多谢。 你虽然我啊读咗小书嘅咋，但系我即系听你呢度咧，就系学到嘢噶。系啊， 多谢晒，继续支持啦，好嘛，孔小姐，多谢晒你电话，好冇， 多谢晒， 有机会再打嚟，好冇，多谢孔小姐，好，咁啊，多谢孔小姐之余咧，另外有位李先生，今日咧都祝屋企人生日快乐嘅 ，Hello， 李生， 早晨，李先生，哇，醒神啊， 你好啊，中秋节快乐， 系啦，喺度咧祝你哋三位同埋咧全世界人中秋节快乐， 好嘢，人月两圆。 希望大家人月两月， 冇错冇错， 愉快。 系啊， 小强唔好再圆啦。 点解啊？ 佢已经好肥个肚， 唔好咁团圆啊嘛。 李先生啊， 啱唔啱啊？李生， 李先生， 圆润润即系福气嚟噶嘛？ 听到未啊？李先生帮我啊，难得你 帮。阿李生啊，咁系咪今日有个人生日快乐咧？想祝佢。 是啊，我想祝我个孙咧，佢嘅 Adams 咧，佢应该系8月29号嘅，我哋预补足佢生日快乐。 系啦， 孙仔喺度啊，后边有个细路仔喺度讲嘢喎。 系啊，我个孙啊， 就系孙仔啦。 我个孙啊，另外咧，我个仔咧叫阿希神咧，咁佢喺嚟紧嘅8月11号咧，唔系9月11号咧。就是正日生日快乐。 哇， 好。 咁咧，我喺度预祝佢哋咧就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啦，我个身体健康啦，咁啊，希望佢哋咧就同我哋一样咧，成日听住三位主持啲节目啦，真系莫益良多啊！ 多谢大家开开心心。 佢哋唔使翻学读书定工作啊？关 你咩事？ 日日系咁听，阿李先生唔好咁啦，你锡佢冇问题，你唔可以纵佢啊！ 唔使理佢，好，再一次多谢李先生吓，生日快乐！ 有啲欢乐声，有啲欢乐声 系 好噶嘛？ 记得， 我明白。 每天都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唔好？多谢晒李先生， 李先生， 送俾所有朋友有呢一首《陈百强念亲人》。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 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的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好，争取时间啦，有呢首歌曲啊，陈百强嘅《念亲人》之外，我哋电话里边咧 ，Hello， 喂，蔡太， 蔡太 你好，你好，预祝你 中秋节快 乐，今日迎月快乐， 系 好啊，蔡太， 有咩点？ 有咩想讲啊？ 因为今日系我朋友开咗间小铺嘅开张之日， 哇，恭喜，进业门开， 生意兴隆啊！ 系啊，系啊，所以我都祝佢生意兴隆啦。 乜嘢铺头啊？开咩铺头啊？ 边一类啊？唔好讲名。 系饮食嘅。 哇，正， 生意兴隆吓。 个小铺嚟嘅啫，小铺。 系，仲有咧？仲有冇其他点唱啊？ 有我都祝所有人都身体健康啦。呢个疫情就真系快啲过去啦。 冇错啊，大家个心愿真系。 系啊，知道晒。同埋我都祝我妈咪身体健康啦，因为佢年纪都唔细，但系佢都好精力。 好啦，多谢晒你。 你都系啊，身体健康啊， 加油，努力，好， 拜拜。 有两个代读嘅，韩婆婆祝身在澳洲嘅孙女李婉娴生日快乐啦，同埋曾先生同太太结婚42周年，祝佢身体健康。好啦，阿微微又最后一位朋友啦 ，Hello 微微， 喂， 微微， 你好，你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微微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咚咚咚， 生日歌你都唔啱 beat 嘅啫， 有啊， 阿微微又， 阿微微，微微 beat 系啱嘅， 系啊。 系啦， 啱 就唔 啱， 好 听 噶。 阿微微，我俾面你生日，Happy birthday！ 多谢你。 你想听《海阔天空》吓，系咪啊？ 有啲咩生日愿望？ 你讲。 世界和平，身体健康。 讲得好， 所有嘢走晒， 好， 嗰啲全部走晒。 好，系咁啊。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一路听住呢个海阔天空咧，我咧代表唔系代表我，代表自己咋吓？风骚爆人嘅梁继章，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同埋每一个听紧呢个节目都系身体健康嘅。 相信听日咧，如果大家一齐要去庆祝嘅话咧，记住咧小心啲，都系有啲嘅，即系我哋疫情关系啊吓。 冇错， 大家咧亦都系要保持住咧，就系有呢啲咁嘅措施嘅。咁但都希望大家咧中秋节快乐，大家咧都同一心。 李丽睿嘅说话已经代表咗我啦，多谢，恭喜。 好啦，咁下个礼拜喺应公众假期嚟噶， 系啊，礼拜一假期啊， 星期日啦，工作诶， 当然我哋唔会唔开工嘅。 哇，有呢首非常之浪漫嘅歌曲， 个月亮出嚟啦，月亮姐姐， 好大啊！结束我哋今个礼拜嘅节目， 系啊，食嚿月饼先啊， 中秋节快乐 ，I love you。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时间下午1点才是1点的新闻报告。